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言情小说 听众朋友，今天继续播出长篇小说《平淡生活》，作者海岩，演播徐涛。此书已由华裔出版社出版。 我找到悠悠以后问悠悠，你昨天和信成是怎么回事？好好的为什么突然吵嘴啊？悠悠不语。少卿他说，我不知道信成是不是真的爱我。哦，你怀疑他不爱你吗？他要是爱我，他要是真想和我一起好好生活，他就应该把那个孩子还给那个女人。那孩子怎么对待我他都看见了，可他不怨孩子，总是怨我。 嗨，孩子太小，他怎么怨孩子？他只能怨你，因为你是个大人。 可我在他家里就像做贼似的，他们抱着孩子哪个屋子都去，孩子到哪儿我就要赶快躲开。我要弄哭了孩子，心疼就会生气。哦，就因为我是大人，我就该过这样的生活吗？就该受这样的活罪吗？ 我一时无言以对。我不得不承认，悠悠的这种生活一般女孩都很难忍受。改变这种状况的责任应在信成，可信成又是个不成熟的少年，他的人生经验使他处理这种事情的能力必定捉襟见肘。在这种无奈的现实面前，我只好尽力做好悠悠的工作，因为我相信信成确实爱着悠悠，而悠悠之于信成，虽然谈不上爱有多深，但相处这么久了，总会日久生情的。悠悠，感情是一种共同的建设，彼此都要做出牺牲。新城呢，也为你牺牲了很多，比如他总归牺牲了一些金钱啊。我并不是说他是用金钱来买你的爱情，来买你的容忍，金钱并不一定就是交易的工具。新城花钱治你大姐的病，花钱给你姐夫开网吧，那都是因为爱你啊。他当初想要给你一张卡也是因为爱你，因为信成看你受苦他就怜悯，看你无助他就心疼，他是真心实意的想要帮助你啊。他花这些钱并不需要你偿还什么，只是表达，或者说只是宣泄一下他的爱心。你是不是觉得信成反正那么有钱，一掷千金那是他活该呢？啊，那倒没有。而你现在要牺牲的又是什么呢？不过是一点点耐心。那孩子总会长大的，过去受到的惊吓总会慢慢的淡化，慢慢的消失，所以你必须要有耐心，要通过时间慢慢的和孩子沟通。那孩子只要是一个正常的生命，就一定会有情感反应，只要是你对那孩子好，他一定有回报的啊。这既是人的生物本能，也是人的社会本能，只是需要时间。悠悠，如果你真爱信成，你真的愿意为信成做出一些牺牲，你就一定会有这个耐心。你别问信成到底爱不爱你，你应该问问自己，你到底爱不爱信成。 悠悠沉默下来，没有马上回答，思想良久，才道出几句自言自语的心声。我知道，我欠了新城，我必须回报，必须偿还，所以我就要受苦。我知道，那孩子就是我命中注定要经受的一个考验。我愣了一会儿，不知该如何理解和接应悠悠的这段心灵独白。对这段独白，我未做评论，我似乎更适合继续我的说教。好，悠悠啊，很多人为了爱情可以牺牲一切，却唯独牺牲不了自己的孩子。爱护自己的孩子也是基本的人性。悠悠，你虽然从小就没了父母，但如果今后你有了自己的孩子，你就会知道，父母对儿女的关爱是最天性的，最无私的。所以呢，你应该理解信诚。这些话虽然都是简单道理，确实属于说教一类，但悠悠还是一声不响地听了。而悠悠那张心事重重的面孔，却透露不出他到底在想些什么，是心悦诚服地接受，还是另外有所保留。我在阿菊家当着悠悠的面给林信成打了电话，告诉他我已经找到了悠悠，告诉林信成悠悠现在已经回心转意，愿意回家。半小时后，林信成开车赶过来，他在阿菊的客厅里拥抱了悠悠。悠悠虽然略显被动，但也用双臂攀上信成的肩背，向他敞开了自己的怀抱。我站在一边，默默地看着这一对金童玉女重归于好，看着林信成满脸微笑和悠悠手拉着手走出门去，不由不衷心地发出感叹，感叹人间的感情总是要经过磨砺波折，风平浪静难显坚固本色，感叹这世上确实存在着如此动人的青春年华，存在着爱意无限的美丽人生。悠悠跟信诚回家以后，很久一直没再发生这类离家出走的事件。这期间我和悠悠通过几次电话，知道信诚这一阵子没有再冲悠悠发火，也知道他们现在的生活总的来说还算平静。悠悠说，通过这次吵架，他感觉信诚对他比过去更好了。因为悠悠愤然一走，信诚才知道自己离不开悠悠。从阿菊家回来的那天晚上，信诚就再次要跟悠悠上床云雨。这是他们自火车上的出事之后第二次肌肤之亲。这个次数与他们这种狂热的年龄已属非常节制，但悠悠还是特别害怕。他说这一次林信诚似乎喘得特别厉害，他在下面几乎度秒如年。悠悠在电话里对我说道，海大哥，你可要为我做个证明，一旦信诚为这事毁了，你可要证明不是我让他干的，是他非要干的，我是拗不过他，不然信诚一旦出事儿，外面的人非说我是狐狸精不可。我一面答应悠悠，一面又想，你们俩床上干的事儿，让我怎么证明啊？啊！好在林信诚并没有因此出事儿，而且那一段他似乎心情不错，他的公司已经成功脱手，虽然7亿的评估资产最后只卖了7-8千万，但现在的生意那么难做，能把7-8千万现金拿在手上， 真是强于拿着一大堆光操心不赚钱的公司工厂。虽然林家在制药界的一世辉煌就此终结，但林信成拿了钱轻松隐退，总比他体力不济、经验不足、兴趣不大，最终让父辈家业一点点的败坏了强。林信成拿了这笔钱准备干些什么，悠悠也说不大清。他只知道这一阵子总有不少大大小小的公司和形形色色的人等蜂拥上来与信成套词，不过每次谈判都有信成的律师参加，信成多数时间只是听着，照例一言不发。悠悠那一阵子主要是跟林家的司机学开车，同时也在琢磨出去找个工作，那工作最好是离家近，不太忙，早八晚五，既让悠悠有事可做，不至于闷死，又让悠悠一早一晚有足够的时间照顾信成。信成已经吃惯了悠悠做的饭菜，一说要到外面吃或者保姆做，便是一脸痛苦，而且保姆要带孩子，也抽不出身来给信成做饭。关于孩子的话题，在我和悠悠的闲聊当中总是占据了最重要的位置，因为只有这个孩子才是悠悠与信成之间的最大障碍。看来我上次在阿菊客厅里的那番说教多少起了一些正面作用。悠悠说他这一段一直尽量忍耐，尽量避开孩子，或者一见到孩子就马上冲着孩子远远的微笑，甜甜蜜蜜的叫他乖乖。信成也常常有意替悠悠拉拢孩子，常常抱着孩子一点点的让他靠近悠悠，甚至在孩子高兴的时候总问孩子要不要让悠悠抱一抱，悠悠也配合的冲孩子笑着做出要抱的动作。虽然孩子总是摇头不肯，不过从面部表情上看，孩子对悠悠的恐惧显得略有缓解。只要悠悠不直直地冲他走来，只要悠悠不伸手硬要抱他，只要悠悠在屋里时旁边还有信成和保姆，那孩子就一般不再发出惊声尖叫或嚎啕大哭。我马上表扬悠悠，也为我的观点非常科学而自我表扬。怎么样悠悠，我说的没错吧？只要你对他表示友善，他也一定能够慢慢的改变，这就叫做真情互动。其实呢，这也是人之常情。我进一步指导悠悠，不妨试着寻找适当方式，寻找适当机会，循序渐进地接近那孩子。比如说给他买玩具，买好吃的，做游戏逗他玩。他大概有一岁多了吧，我问悠悠那孩子都爱玩些什么。悠悠说这些方法他都试过了没用，他买了玩具递给孩子，孩子躲着不敢来接，只能让信成和保姆转交给他。孩子从他们手上接过玩具，恩德不会记在悠悠的头上。悠悠买的那些好吃的也是一样，吃完喝完见着悠悠照样紧张。悠悠说哎呀，真没见过这么跑不开的孩子，不知道是不是随他老娘。但悠悠还在继续尝试，最近的一次尝试就在一周之前。悠悠出人意料地接近了那个孩子，悠悠甚至已经把那孩子抱在了怀里。但可惜的是，这次亲密接触非常短暂，而且最后的结局也让人意外。那一天信成跟律师们出门谈事，时至中午也没有回来。吃过午饭后孩子睡着了，保姆也趁机歪在一边打盹儿。悠悠饭后百无聊赖，楼上楼下信步转转，整个公寓里安静极了，静得让人心中焦烦。悠悠路过楼下保姆的房间， 看到屋门半开，便随意往里探看，又有看到孩子睡在床上，保姆蜷在一边，全都睡态香甜。悠悠站在门口凝视半晌，蹑手蹑脚地走进屋里。尽管孩子已经睡熟，但悠悠近身俯瞰，心中依然惴惴，生怕孩子突然醒来惊叫哭嚎。悠悠对那歇斯底里的惊叫哭嚎已经格外心惊胆战，有好几次孩子叫得发狂的时候，悠悠觉得自己也快要疯了。但此时此刻，万籁俱寂，万物无声，孩子和保姆也睡得毫无声息。悠悠从未如此近切俯视这个孩子，他和孩子之间只有半尺之隔，他不能不承认这孩子确实很像信成，那白白净净的肌肤和信成一样透明如水。悠悠甚至禁不住伸出手来，好奇地摸摸孩子的脸蛋儿，那脸上细软的弹性，滑嫩的手感，让悠悠心中酸甜苦辣五味俱全。孩子再好，也不是悠悠的。这样一张单纯可爱的面孔，竟生自那样一个工于心计的母亲。悠悠想象着孩子的母亲，个性一定特别执着，才使得这个孩子血统当中继承了如此不肯妥协的脾气。不过悠悠的心酸更多的还在自己，想到自己此生就算荣华富贵，但也许一辈子都做不了一个真正的母亲，没有真正属于自己的孩子，自己和大姐一样注定没有天伦之命，他们家丁恐怕就到此为止，不会再有血脉传承。心酸之外，还有记恨。这种记恨女人一般都有，虽然悠悠得到了信成的万千宠爱，虽然她有着更加美丽的容颜，而悠悠从这个孩子的脸上还是看出自己其实不如他的母亲，不如那个身陷囹圄的罪犯。但这个并非己出的孩子，这个睡熟之后便一脸憨态的孩子，还是激起了悠悠母性的本能。他控制着自己激跳的心率，缓缓地将一只手伸进孩子的身下，将他轻轻地抱了起来。这是悠悠第一次抱起乖乖，大概也是悠悠从小到大第一次抱起一个婴儿。孩子在悠悠的怀里酣睡怡然，这让悠悠满心欢喜，激动万分。那一瞬间，奇妙的感觉，仿佛自己也做了母亲，仿佛这个始终是自己为敌的孩子早就和自己冰释前嫌。在这样兴奋的心情推动之下，悠悠居然抱着孩子离开了房间。他从光线暗淡的那间小屋一直走到了阳光充足的客厅。为了避免惊醒孩子，悠悠在进入客厅之前甚至脱掉了脚上的拖鞋，以免拖鞋在客厅的木板地上发出声响，破坏了这份宝贵的宁静。悠悠在宽大的客厅里漫步徜徉，享受着正午阳光的温暖，享受着母子相亲的意象，也享受着成功的喜悦。他终于成功地接近了这个孩子，并且让孩子在自己的怀里安睡。事情的变化 就发生在此时。悠悠在半个小时之后打电话向我叙述此事的时候还心有余恨。他说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样倒霉，也许他命中注定与这个孩子无缘。事情的变化就是有人重重的砸门。砸门声刚刚响起，孩子悚然一惊，连悠悠都恍然听出那砸门声与当初的枪声非常相近。悠悠在抱紧孩子的同时下意识地过去开门，孩子发现自己置身于悠悠怀中，便紧张地全身僵直。在悠悠把门打开的同时，他开始本能地反抗，手脚挣扎，想要从悠悠手中逃脱，继而歇斯底里的哭嚎几乎喷薄而出。那一声哭嚎直击悠悠已成惊弓之鸟的心脏，让悠悠在那一刹那间差点儿把那个乱踢乱抓的孩子脱手扔掉。一秒钟之后，悠悠自己也尖叫了一声，因为孩子的双手突然奋力攻击了他的面庞，他的脖子躲闪不及，被抓出了一条细细的血印。他和孩子同时尖叫，把门口的几位不速之客吓得木然止步。叫声惊醒了保姆，头发蓬乱的冲到了客厅，从悠悠手上接过了已经近于疯狂的孩子，连哄带劝的抱着孩子迅速离开了悠悠。悠悠手足无措地站在原地，脸色苍白，心跳过速，除了大口喘气之外已顾不得其他，甚至忘记了自己脖子上的刺痛和门口惊愕的来客。悠悠也搞不清过了多久才惊魂稍定，才看清门口站着数个男人，为首的一个悠悠认识，其他几位则面目陌生。率先进屋的那个男人就是久违的江帆。先是一惊，又是一愣，江帆的不速而来让悠悠觉得今日祸不单行。江帆一进屋，脸上就立即挂出义愤和指责。怎么回事啊？啊，哎，你怎么虐待小孩啊？啊，不是你亲生的，你怎么能这样啊？啊，真是罪毒莫过妇人心啊！我没有虐待他，他是让你们吓哭的。悠悠因为争辩而忘记了质问这些人闯到这里来的原因，他因为内心极度败兴而变得声色俱厉。你们出去，你们都出去！ 我告诉你，我们不是来找你的，小姐，我们要找林信成，麻烦你叫他出来一下。你告诉他，欠债还钱天经地义，我们今天是找他来要账的。 他不在，你们出去！ 悠悠仍然厌恶地怒目而视，弄得江帆不由得不咬牙切齿。 丁悠，咱们俩的旧账还没有结清呢，你别这么不识抬举。你赶紧把林信成给我叫出来，否则别怪我不给你面子。你怎么进的信成公司，你忘了吗？你拿了我的钱帮我办的事儿，你跟林信成说了吗？啊，要我替你说吗？ 愤怒和懊丧令悠悠的怒火无法按捺，他恨透了江帆，恨透了那个孩子，恨透了自己。他不顾一切的哭着大喊，你出去，你出去。和江帆一起来的那几个男人都傻傻的愣在那里，不知江帆和悠悠之间到底有何恩怨。江帆见悠悠真的红了眼睛，见悠悠全身打抖，见悠悠声泪俱下，见悠悠顺手抄起沙发旁边的一只立灯，那立灯的电线啪的一声崩断。江帆大概没有料到悠悠也会如此暴躁，他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言情小说 听众朋友，今天继续播出长篇小说《平淡生活》，作者海岩，演播徐涛。此书已由华裔出版社出版。 江帆带着一帮人闯到了林信成的家里，却被悠悠的暴躁吓得又退到了门口。 好你个泼妇啊，年纪不大就这么没教养，你好好等着，丁忧，早晚会有人收拾你的。你别以为你傍上林信成就没人敢招惹你了。哎，我告诉你，北京这个地方是卧虎藏龙，你叫林信成赶快把他欠的300万拿出来，否则的话，你跟他上街出门的时候可得小心着点。 悠悠也不答话，只是铁青着面孔，用那根拖了半截电线的金属灯杆连扫带捅，一个个的把他们都捅了出去。那些男人躲闪着灯杆，嘴里也都随着江帆出言不逊。 嘿，我说这女孩什么毛病啊？真他妈给她脸了。算了，好男不跟女斗啊。 男人们终于都被扫地出门，悠悠重重地把门关上，在大门发出砰然一声巨响之后，屋里重新安静了下来，静到一种反常的程度，静得悠悠怕得要命，静得他不敢由着自己的性子放声大哭。悠悠憋住哭声，三步并作两步跑上楼去。他跑进卧室趴在床上，可以哭的时候悠悠却哭不出声了。他心里说不出有多么混乱，多么沮丧，多么怨毒。当悠悠的情绪刚刚安定片刻，就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说了刚才发生的事情。他说他不想继续待在这个家里了，虽然这个家锦衣细食，堆金砌玉，可这些表面的浮华与他已经没有意义。这套豪宅给他的压力只有越来越大，让他感到窒息。我问他林信成回来了没有，他说没有。我说你别胡思乱想了，等信成回来你们好好聊聊，实在不行呢，你可以提出单独找个地方去住。信成想你了呢，就来找你；想儿子了呢，还可以回去，让他两边跑跑。等你心情调整过来了呢，再决定是不是大家仍然住在一起。悠悠想了片刻，说：“那样也好。”可是，隔了一会儿，悠悠再次打来电话。信成肯定不干的，我要提出搬出去住。他准以为我是在威胁他，上次我提过一次他还哭来着呢，我现在再提好不好啊？我一听悠悠说这话，知道他的气消了，就顺势规劝了一番。当然不好了，你呀，最好还是别让信成太为难啊，别逼他非在你和孩子当中选一个，他就是现在选了你，以后的效果恐怕也不会好的。那你说我该怎么办呢？你要是太闷了就可以出来上街走走，或者去找阿菊聊聊天。你现在啊，最需要的就是赶快把心情调整好。海哥，你说的对，我是应该调整调整心情了。我觉得再这样我都快疯了。哎，其实呢也没那么严重，我相信你肯定能够处理好的，只要你相信自己有能力，天下没有办不成的事情啊。嗯，让我想想吧， 我也想找个办法把事情处理好。我也不想就这么死受活罪的过下去。 挂了电话，我心里依旧很茫然，琢磨悠悠最后的这两句话。我不知道我的苦口婆心是否见了效，是让悠悠做了正面理解呢，还是起了反作用。我隐隐感觉到，自从悠悠被抓被关之后，他的性格似乎发生了一些变化，特别是在悠悠与林信成相好之后，在他进入这个成员简单关系复杂的家庭之后，悠悠的举手投足言语神色都明显的变化了，没有了过去的开朗热情，没有了一向的心直口快，而是变得拘谨不安，心事重重，有时甚至和林信成一样变得寡言内向，甚至有时狂躁而易怒。希望悠悠能与那个孩子和平共处，甚至日久生情，只是我的善良愿望。但仔细想想，又觉得实现起来有些茫然。悠悠并不是一个成熟的智者，并无多少社会经验，耐性也不是很好，即便拥有一些理智，但这个年龄的青年，尤其是女性，总是理智服从感性，感情上难以接受的事情很难克己复礼强求去做。而矛盾的另一方林信成自己也是一个过于感性的男人，过于感性的人往往都是理智的弱者，很难想象他能在一场家庭危机中挺身而出，拿出办法摆平各方。林信成和悠悠一样，几乎还是个爱幻想凭感觉的幼稚少年，而且比悠悠还多了一份脆弱，而且他还是个病人。在我劝说悠悠之后，这个家庭的矛盾正如我所担忧的那样继续恶化。我不知道悠悠到底干了什么，当天下午发生的一个事件对这种恶化产生了飞跃性的触动。在悠悠和我通话之后不久，林信成给悠悠打了一个电话，说他正在贵宾楼开会，晚上还有应酬，贵宾楼的空调太冷，所以他让悠悠给他找件外衣，他派司机来取。悠悠和信成共同生活以后，信成一向很少在外应酬，偶尔不回家吃饭必定提前知会悠悠。悠悠按照信成的吩咐，找了一件相对保暖也叫正规的衣服，等司机把车开到楼下，就让保姆拿了送去。保姆下楼送完衣服，又顺便和楼下的另一家保姆在电梯门口闲聊了两句。上楼进家的时候，听到乖乖正在啼哭，他看到悠悠正站在乖乖房间的门口，像是刚从屋里出来，忙问乖乖怎么哭了。悠悠说也不知道他怎么哭的，他也是刚刚听到了哭声，刚刚下楼，但他没有进去，怕孩子见了自己哭得更凶。保姆进屋看到孩子把中午吃的东西全都吐在嘴边，于是赶快替孩子清洁一番，回身看时，敞开的门口已不见了悠悠。保姆见孩子不再啼哭，昏昏欲睡，便将被子替他盖好，自己也躺在一侧，不知不觉的就睡着了。傍晚时突然醒来，见孩子全身抽搐，大口吸气，已哭不出声了。保姆大惊失色，伸手抱起孩子，才发现孩子身上烫得要命，于是赶快跑到楼上呼喊悠悠，告诉悠悠孩子病了，恐怕要送医院才行。悠悠跟着保姆下楼，这一回他走进了屋子，伸头向孩子的床上探望了一眼，脸上的样子看上去也是六神无主。 保姆再次表示应该把孩子送到医院，悠悠这才跑出去打了电话，他打的是司机的手机，叫他赶快回来。这时保姆已经抱着孩子跑出来了，说孩子快不行了，索性叫辆出租车吧，不能再耽搁了。保姆跑到门口的时候，悠悠在后面叫他，问他要不要也一起跟去。保姆说也行也行，要不到医院怎么看病呢，我也不知道。于是悠悠跟着保姆一起下楼，孩子由保姆抱着，悠悠在路边叫车。上车后保姆问司机哪个医院最近，司机说东直门医院最近，拐两个弯就可以到了。这时候悠悠提议还是去爱博医院，爱博是大医院，远是远点，但医疗水平较高。虽然孩子是保姆抱着，但碍于主仆关系，保姆不再坚持，就让司机驱车前往爱博医院。在路上，悠悠给信成打了电话，那时信成的宴会还没有结束，悠悠告诉信成孩子病了，他正和保姆赶往医院的途中。信成问孩子生了什么病，悠悠表达不清，说好像是发烧，而且呕吐过。这个电话让林信成有喜有忧，忧的是孩子突然发病且病源不清，喜的是悠悠对孩子发病口气上显得非常焦急和尽责，简直视如己出。林信成因此在放下电话之后并未立即离座，坚持到客人酒足饭饱散席分手，才让司机拉上他匆匆赶往爱博医院。从贵宾楼饭庄赶到爱博医院途中用了20分钟，到达医院后又用了将近10分钟，才在急救室外找到了悠悠和保姆。又过了30分钟，孩子从急救室里被推了出来，面目依然苍白，而且昏睡不醒。护士们将孩子直接推进了观察室，医生则问谁是家长，林信成说我是。医生打量信成，似乎认为他的岁数过于稚嫩，于是疑问道， 你是孩子的什么人？ 啊，我是他的父亲。 医生又看看悠悠，悠悠的样子虽然也很年轻，但与林信成看上去比较般配，便想当然地问道， 你是母亲？ 还未等悠悠表示什么，医生便开始加以指责， 你们今天晚上都没有在家吧？啊，这么小的孩子身边不能没有人。今天要是再晚到3-5分钟，这个孩子肯定早就没命了，知道吗？ 林信成愣愣地看看悠悠，又看看保姆，说：“ 家里一直有人啊。” 那孩子发病之前吃了什么？ 林信成又看看保姆，又看看悠悠。悠悠不语，保姆摇头，保姆有点慌了， 没吃什么呀。 那到底吃了什么？ 林信成没等保姆回答，反过来追问医生， 孩子到底是什么病啊？ 医生屏了一下呼吸，然后才像吐气似的缓缓开口宣布病情。 根据我们检查初步可以断定，你儿子不是生病，而是中毒。 中毒？ 林信成再次看看保姆，保姆则看看悠悠，他们每个人的脸上都像中毒一样，目光惊呆，表情狰狞。 我是在中毒事件发生4天之后打电话给悠悠时才知道乖乖出了事。我打电话本是想问问悠悠这两天的心情怎么样，信成的态度又如何，以及他和孩子的关系有无缓解等等情况，但我还未及开口，悠悠便先说了乖乖住院的事情。他说乖乖现在已经脱离了危险， 医生说今天可以出院了。他过一会儿呢，就要和信成到医院去接孩子。不知我什么时候有空，他有点问题想向我咨询。我说，那我也到医院去吧，到了医院见面再谈。那时候我正为小说的结尾打上脑筋，如果单从人物经历的完整性和故事的圆满性考虑，把小说收尾于信臣和悠悠以及他们的乖乖在海边徜徉嬉闹，定格于他们一家三口在阳光下灿烂的微笑，似乎并无不可。但自从知道悠悠与乖乖的冲突隔膜不但未有缓解，反而愈演愈烈之后，我便迟迟不肯如此收笔，敷衍了事。可我又不太情愿按真实的事态发展继续跟踪深入，因为按我的分析判断，在乖乖懂事之前，悠悠与其彻底改善关系变得亲如母子恐怕比较困难。按照小说的基本情绪要求和原定的出版计划，既不能以他们这种剑拔弩张互不相容的现状作为结尾，又不能先将此结按下不表，耐心等待乖乖长大成人再续完这个故事。正在左右为难进退失据之时，我听到了中毒事件，顿觉头脑发懵，对未来事态发展一生无数想象。见悠悠有事相约，便立即关闭电脑，出门打车，直奔爱博医院而来。到达医院后，我按照悠悠在电话里告诉我的病房房号，很快找到了乖乖的病房。推门进去看到的景象令我茫然不知进退。乖乖的床边有一对陌生男女，女的抱着床上的乖乖伤心啜泣，男的面孔严肃，默然立在一边。最奇怪的是，在他们旁边稍远的地方还站着一男一女两位民警，正在低声交谈，见我进来立即用目光盘问。我以为走错了房间，连忙用抱歉的表情客气相问，哎呦，对不起，这是乖乖的病房吗？请问林信成来了吗？男警察马上用职业性的警惕反问了一句，请问您是？啊，我是林信成的朋友，他们待会儿过来接孩子出院，我是过来帮忙的。请问你们是？男警察并未通报自己的身份，只用目光向床上一指，啊，这是这孩子的母亲。母亲？我看看那女人伤心哭泣的模样，再看看那一男一女两位着装的警察，心里大致明白了眼前的情况。那两位民警显然是两位狱警，押解着正在服刑的裘慧敏前来探望他刚刚转危为安的儿子。而床边的另一个便装男子，我猜想那八成便是江帆。床上的乖乖脸上已经恢复了血色，神态也显得比较自然，对他亲生母亲的几颗泪珠似乎觉得好玩，用白白胖胖的小手好奇地一一触摸，那动作在母亲的眼里犹如替他擦去眼泪，让那位身陷囹圄与世隔绝的女人越发泪如泉涌。这时林家的保姆走了进来，手里端着一只保温罐，打开盖子先给江帆去看，江帆用手试试罐口的温度，然后递给孩子的母亲。母亲用勺盛了罐里的汤水，先在自己唇边碰碰确认不烫，才一勺一勺地喂给自己的儿子。我不知道乖乖喝着那罐汤汁究竟是什么补品，但猜想那必是江帆做好带过来的。同时我猜 那必定是些甜味的东西，因为乖乖吃得十分用心，连手上一只显然也是刚刚由江帆替他母亲带来的布袋老虎也顾不得摆弄玩耍。这场面让我感慨万端，心想这女人在枯燥冷寂的牢狱之中怎能不念自己的乖乖儿子。她的这个儿子从怀胎十月到阵痛分娩，一粥一粟养至周年，竟然为了金钱，为了300万巨款而一朝割舍，让人不免对他此时的眼泪和那一勺勺送出的亲子之爱，不知该给几分同情，几分责备，不知他是咎由自取，还是被逼无奈。细看裘慧敏的模样，大约20多岁的年龄，五官脸盘虽然不及悠悠青春朝气，但眉目神态也还比较秀丽。在他施与母爱享受天伦的时候，江帆把邻家保姆叫到一边，面色严厉，声音低回，嘀嘀咕咕地问着什么。保姆忽而摇头，忽而摆手，不断地解释。我抬腕看表，心里纳闷，不知林信成与悠悠何故一直未到。其实在我已经到达医院的时候，信成和悠悠尚未离开家门，或者说他们是在出门之际被两位不速而来的警察拦在了屋里。警察向他们出示了证件，客气地表示有点事情需要占用他们一点时间，于是两位差人被请进客厅落座。他们坐下之后，看看还站着的信成和悠悠，便露出淡淡的微笑，反客为主地招呼他们一起坐下，然后开门见山。对他们要谈的事情，从表面上看，信成和悠悠都有些意外。我们来呢是为了你们那个小孩的事儿，那孩子叫乖乖对吧？啊，对。啊，你是孩子的父亲啊？啊，对，我们做过 DNA 的。啊，你不是孩子的母亲对吧？悠悠点点头。林信成有点紧张，迫不及待地反问警察：啊，请问孩子又出什么事儿了？两位警察对视了一眼，其中一位半笑不笑地问道：哼，出什么事儿了？你们不是早就知道？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平淡生活》今天就播送到这里了。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张笑音，感谢各位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